视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。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苦厨在预计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，解读李白的诗峨眉山月歌。 首先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苦厨在预计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四年前我在上海时，曾经做过一次荒唐的打算，想把一个年龄只14岁生长在边作僻壤小豹子一般的乡下人，用最文明的方法试来造就他。虽是在当日，就见那小子的上司预言，以为我一切设计将等于白费，所有美好的设想到头必不免落空，我却仍然不可动摇地按照计划做去。我把那小子放在身边，乐迫他读书，打量改造他的身体，改造他的心，希望他在我教育下将来成个知识界伟人。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出了意外事情，那理想中的伟人在上海滩声势打坏了一个人，从此便失踪了。一切水得归到海里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。我明白闹出乱子以后他必有他的生路，对于这个人此后的消息，老实说数年来我就不大再关心了。但每当我想及自己所做那件傻事时，总不免为自己的傻处发笑。这次相行到达陈州地方后，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那只小豹子，除了手脚身各自长大了一些，眉眼还是那么有精神有野性。见他时我真是又惊又喜。当他把我从一间放满了兰草与茉莉的花房里引过，走进我哥哥住的一间大房里去，安置我在火盆边大柚木椅上坐下时，我一开口就说：祖宋，祖宋，你还活在这儿，我以为你在上海早被人打死了。他有点害羞似的微笑了，一面给我倒茶，一面却轻轻地说：打不死的，日晒雨淋吃小米包谷长大的人哪会轻易给人打死。我说：我早知道你打不死，而且你还一定打死了人。我一切都知道，你逃了，我明白你是什么诡计，你为的是不愿意跟在我身边好好读书，只想落草为王，故意生事逃走。可是你害得我们多难受，那教你算学的长胡子先生，自从你失踪后，他在上海各处托人打听你，奔跑了三天，为你差点不累倒。那山羊胡子先生找我吗？什么山羊胡子先生，这字眼儿真用得不雅相不斯文，被他那么一说，我预备要说的话也接不下去了。可是我看看他那双大手以及右手腕上那个大金表，就明白我如今正是同一个大兵说话，并不是同四年前那个虎厨说话了。我错了，得纠正自己。于是我模仿粗暴笑了一下，且学做军官们气魄向他说：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打死人，怎么又逃了回来，不许瞒我一字，全为我好好说出来。他仍然很害羞似的微笑着告给我那件事情的一切经过。旧事重提显然在他这种人并不是什么习惯，因此不多久他就把话改到目前一切来了。他告我上一个月在同仁方面的战事，本军死了多少人，且告我乡下种种情形，家中种种情形。谈了大约一点钟， 我那哥哥穿了他新做的宝蓝缎面银狐长袍，加了一大卷京沪报纸，口中嘘嘘吹着旗翼调门，从军官朋友家里谈论政治回来了。我们的谈话方式中断。 到我生长那个石头城苗乡里去，我的路程上应当有四个日子，两天坐原来那只小船，两天还坐了小而简陋的山轿，走一段长长的山路。在船上虽一切陌生，我还可以用点钱使划船的人同我亲热起来，而且各个码头吊脚楼的风味永远又使我感觉十分新鲜。至于这样严冬腊月坐两整天的轿子，路上过关越卡，且得经过几处出过杀人流血案子的地方，第一个晚上又必须在一个最坏的站头上歇脚，若没有熟人可真有点麻烦了。吃晚饭时，我向那个哥哥提议借这个副爷送我一趟，因此第二天上路时，这小豹子就同我一起上了路。临行时，哥哥别的不说，只嘱咐他不许同人打架，看那样子就可知道打架还是这个年轻人的快乐行径。在船上我得了同他对面谈话的方便，方知他原来八岁里就用石头从高处砸坏了一个比他大过五岁的敌人。上海那件事发生时，在他面前倒下的算算已是第三个了。近四年来，因为跟随我那上校弟弟驻防续浦派归特务连服务，于是在正当决斗情形中，倒在他面前的敌人数目比从前又增加了一倍。他年纪到如今只有18岁，就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，而且照他说来，敌人全超过了他一大把年龄。好一个漂亮战士！这小子大致因为还有点怕我，所以在我面前还装得怪斯文，一句野话不说，一点蛮气不露。但从那样子看来，我就很不相信他能同什么人动手，而且一动必占上风。船上他一切在行，高桨皆能使用，做事时灵便敏捷，似乎比那个小水手还得力。船搁了浅，弄船人无法可想，各跳入急水中去扛船时，他也就把上下衣服脱得光光的，跳到水中去帮忙。我得提一句，这是12月，照风气，一个体面军官的随从应有下列几样东西：一个奇异牌的手电筒，一枚金手表，一只盒子炮，且同上司一样，身上军服必异常整齐，手电筒用来照路，内地真少不了它，金手表则当军官发问护兵什么时候了，就举起手看一看来回答。至于盒子炮，用处自然更多了。我那弟弟原是一个射击选手，每天出野外去，随时皆有目标拍得来那么一下，有时自己不动，必命令勤务兵试试看，他们每次出门至少得耗去半甲子弹。但这小豹子既跟在我身边，带枪上路除了惹祸可以说毫无用处，我既不必防人刺杀，同时也无意打人一枪，故临行时我不让他配枪，只要他把军服换上一套爱国尼中山装，解除了武装，看样子他已完全不像个军人，只近于一个好弄喜事的中学生了。 我不曾经提到过我这次回来原是翻阅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吗？当他跳下水去扛船时，我记起四年前他在上海与我同住的情形。当时我曾假想他过四年后能入大学一年级。现在呢，这个人却正同船上水手一样，为了帮水手忙扛船不动，又湿淋淋地攀着船舷爬上了船，捏定篙子向急水中乱打，且笑嘻嘻地大声喊嚷。我在船舱里静静地望着他，我心想，幸好我那荒唐打算有了岔，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固定，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书本固定，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。他目前一切比起住在城市大学校的大学生，开运动会时在场子中呐喊吆喝两声，饭后打打球，开学日集合好学生通力合作折磨折磨新学生，派头可来得大多了。等到船已挪动水手接上船时，我喊他祖宗祖宗，哎你不冷吗？快穿起你的衣来。他一面舞动手中那只篙子，一面却说，冷啊，我们在陈州前些日子 还要人求个大河。到英吃午饭时，水手无空闲，船上烧水煮饭的事完全由他做。把饭吃过后，想起临行时哥哥嘱咐他的话，要他详详细细地来告诉我那点把对手放翻时的经验，以及事前事后的感想。故事上半天已说过了，我要明白的只是那些故事对于他本人的意义。我在他那叙述上，我敢说我当真学了一门稀奇的功课。对于这个人的性格我不稀奇，因为这种性格从三厅屯垦君子弟中随处可以发现，我只稀奇他的命运。 好，朋友们，沈从文的散文《虎厨在豫记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散文塑造了一个军阀混战时期年轻军人的形象，其实他身上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，因为他本人在年少时曾经从军，这在当时就跟我们今天要升学一样，是一种普遍的选择。在军队里，年少的他过早面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的愚昧，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品时，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，反形成一种追求美好人生、善良德性的品格。而《虎厨在豫记》就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观。沈从文的二儿子名字也叫虎厨，可见他对这个人物的喜爱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解读李白的诗《峨眉山月歌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宝木。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《峨眉山月歌》。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这是年轻的李白初次走出四川时所创作的一首诗，诗的大意是：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，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着晶亮的月影，夜间乘船出发，离开清溪直奔三峡，想你却难相见，恋恋不舍地去向扬州。诗人通过山岳和江水展现出了一幅千里蜀江行的旅途。全诗共涉及到了五个地方，分别是峨眉山、平羌江、清溪、三峡、渝州。连用五个地名，不仅精巧地点出了行程，而且也体现着仗剑去国、辞亲远游的豪迈，同时也流露着思乡的情怀。自古以来，峨眉山岳就寄托了人们许多的情怀，更何况因为地理位置所限，四川曾被气象学家称为中秋之夜最难见到月亮的省份。好在四川有峨眉，峨眉山因其特殊的地势成为了成都平原最为理想的赏月圣地。伏虎寺、清音阁、万年寺、九老洞、洗象池、金顶更是峨眉山赏月的绝佳去处。诗中所说的清溪是指平羌上游的金溪，相传